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宇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that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Baby,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3号22:06的41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晚上好。今天的北京变得异常的寒冷啊，如果你现在还在外边工作的话，我呢希望你好好的穿得多一点，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也希望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是真的是好朋友或爱人的话，可以相互的取暖。今天晚上想的这个话题是我在有一次做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就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滩里，有一个国外的老太太和老爷爷，他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地方去浮潜，非常漂亮的场景啊，飞机一架一架的起落，他们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海边，老奶奶很胖，然后爷爷呢很瘦，老奶奶戴着一个浮潜的泳镜看到水下的世界，但是奶奶又不太会游泳，老爷爷只能用自己还不太粗壮的胳膊拎着奶奶一直在走啊走啊走啊，从夕阳西下一直到太阳落山。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相处方式吧，两个人走过了那么多年的磨合才有这样的默契。今天我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这样一个话题了，你认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也可以是跟你的另外一半，也可以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你可以说你自己最舒服的一种相处方式是什么？联络方式来了，请各位记好。第一种方式可以登录新浪微博，谢谢你们关注周大准，也谢谢你们留言，我会读出来啊。第二种方式可以关注花椒，叫做活力982这样一个用户的名字，现在我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你可以通过镜头既听声音又看到我的样子。第三种方式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里面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夜晚会让我们的情绪拉得很长，我们慢慢来。今天晚上聊的话题就是你觉得你认为最舒服的情感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准备很多好听的歌，大家来看看，我调了一个镜头啊，这是对着花椒用户的镜头，对着我们主播镜头的，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每次歌都是我手写的歌单。我第一首歌要送出这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一个主题曲，石头常石磊的我。收音机前那端，视频那端的你们加油，你认为最舒服的情感关系是什么呢？我等着你们的回答。 转眼就开花，我骄傲当时的我究竟有多少 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打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希望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现在来到了22:13:46，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收看的是周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的直播间为各位带来的音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十点打陆机。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晚上聊一个非常舒适的情感的相处方式啊。很多人在说你是什么怎么一种情感的相处方式啊？我呀，虽然年龄在变化啊，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跟另外一半相处，女朋友相处的时候，她真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哈，就是可以表现你身上最阳光灿烂的部分，最阳光的部分。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收敛，你会把自己那些所谓幼稚的东西收藏起来。啊，展现出成熟的部分，毕竟是一个 man 啊，给他一些肩膀，给他一些依靠，这种感觉。其实现在最重要的相处方式，我认为就是一种没有猜疑的相处方式，就是大家不要去互相猜，说你在做什么，是现在的微信那么的方便，手机那么的智能，你在做什么，他都可以观察到你，是不是？甚至是这样的，我觉得没有猜疑的相处是最最舒适的。我不太清楚大家 你自己认为是怎样一种相处方式是舒服的哈。谢谢活力982花椒的所有朋友们，用户在不断的攀升，谢谢你们的关注。我也想看你们留言，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啊、哦。那你们就看我的直播吧。那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的朋友，你们可以也说说你们的想法，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一种相处方式情感部分是最舒适的。哎呦，来了一位很棒很棒的朋友 Ray， 他说三毛说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的打嗝，还有放屁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那个人。我同意，没错。他说我想爱情最好的状态该是两个人在一起是舒服自然的，虽然我们都有一些小毛病，但那并不妨碍我爱你。 半空中要人民的风就快要把我吹落，你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颤抖。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同寂寞。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男歌手李泉先生带来的《走钢索的人》。记得他长发飘飘的那个时候，我在大学背着我的双肩包戴着耳机，也很酷酷的走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有时候去校外周边走一走。我读大学的地方有海，那时候觉得大学生活是非常天真和浪漫的哈。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的朋友在听我的直播，也许你们在大学的宿舍里啊，马上就要过年了啊，都希望你们买到回家的票。如果你们现在真的是跟在另外一半相处的话，你觉得还你开心吗？你快乐吗？我真的想听听你们的感受啊。欢迎每天晚上收听我的节目，我是周准，十点达路机，你可以告诉你身边所有的好朋友来听这个节目，看这个节目。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结果，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痛我双眼， 间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同情我？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越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记。再次向你说一声晚上好。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其实我最舒服的相处方式跟广播跟听众就是这样一种相处的方式。我可以在直播间里非常舒适的放着我认为还有算品味的音乐送给你们。其实收音机前那段的朋友还有视频播放器那边的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频率的对接，如果我们是相同的人，我们就可以在这样一个瞬间彼此有一个链接，链接到之后就可以去分享自己心里的一些话。随着夜越来越深，我想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这就是这种非常舒适的相处的关系。还有就是如果这种相处关系相处久了的话，我们会找到最舒服的相处的关系。比如说你这几天想听我的声音，那你就选择听我的声音。那如果你这几天选择想看看我在直播间的样子，那你就选择来看我。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舒适的与他人的相处方式。来看看不同朋友的留言。说这些留言之前，要听听 Michael Jackson 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当一个世界充满了仇恨，我们必须依旧勇敢是敢于希冀的；当一个世界充满了绝望，我们必须依旧敢于梦想；当一个世界充满了猜忌，怎么办呢？我们必须依然敢于信任。我觉得良好的信任是最最重要的沟通的桥梁。如果没有信任的关系，当你打开收音机那一瞬间，或者打开播放器那一瞬间看到我，你会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他。而且如果是在一个频段的话，你可以觉得他说的话，他播的音乐可以陪伴我22点到23点这一个小时空洞的时间，我就非常的开心。来读读大家留言啊。这朋友叫做是尾巴呀，他说，我觉得最舒适的关系呢，就是不要太看重男女朋友这层关系啊。他说，我们只是碰巧遇见，然后组了一个队，一起去探索这个美好的世界，一起打败沿路的妖魔鬼怪。好家伙，不是彼此束缚，更不是为了彼此牺牲，而是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会比我一个人的时候活得更加有趣有意义，这样才不枉我们相爱一场。我老觉得文字力量很有态度哈，我也希望大家在听我的选题听我的音乐的时候，也说说你今天晚上对于你认为最舒适的情感的这样一个关系是如何肯定的。其实我每当抬起头看到我们直播间外面的导播朋友，他们都很辛苦的，他们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 看着每一档直播节目。那大家如果想要看看北京青年广播所有一些风格的节目，都可以关注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你可以通过右下角的视频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上班的那段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之前有很多很多的节目啊，都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诚意的调频，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全国首家的调频电台 Fresh Radio。 那在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要送出我非常欣赏的日本的音乐人玉置浩二先生，这首歌曲呢叫做夜色。我希望你在这样的夜色里有暖暖的心，有敞开的心扉和明眸善睐的表达。我是周准，一会儿再见。来自玉置浩二，夜色。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 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特别准备了小夜曲这样的电乐啊，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已经到了22:32了，我们可以把速度稍微的放缓一点。同样要特别感谢正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所有的花椒的用户的好朋友们，谢谢你的点赞和礼物。可以关注花椒的活力982这样一个用户就可以找到我咯。同样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可以找到我，给我留言。还有就是新浪微博周大准，我在置顶有一条微博，刚刚发了一条互动的微博，来聊天啊聊天啊。见字如面环节，我今天找了一篇文章要读给大家听，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大家一定不能说每一篇文章符合所有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的品味，但他说的一些道理还是有一定的哦。来听听看，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好好听啊。孩子，你终将步入成人的行列，然后有一天呢，你也会带一个人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说你想和他生活在一起。结婚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生命的归宿，但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结婚。当你成年之后，你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我不会去干涉。但是我依然会期待有一天你可以结婚，因为结婚也代表了一种内心的稳定和对关系的信任。如果你不喜欢结婚，那我也期待在你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谈场恋爱。恋爱虽然劳神，但恋爱会带给你懂得自己、懂得他人更多的机会。在德国，年轻人决定结婚之前往往有过很多次的恋爱经历，每一段经历都可以让他们知道更多什么样的人是不适合自己的。所以你一旦决定结婚，他们的婚姻可以非常的稳定，可以保持几十年的活力。所以婚前是一个耐心筛选和等待的过程，而一旦进入婚姻就需要责任和承诺。所以当你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一定一定记得 多留给自己一些时间去适应。那我还有好多条要告诉你，你可以慢慢的听。第一条，你是不是时常听到谈恋爱要门当户对，对吗？老话说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并不是财力权位上的相当，而是文化积淀、人生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模式等等的相似。当你们在这些对人生的基本理解越相似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就越容易相互的理解，一旦有个冲突也容易达成妥协。如果你是一个相信人生需要不断奋斗的人，就不要去选择一个贪恋生活安逸的人哦，因为那会让你觉得他不思进取，太过自私和无聊。如果你在城市中长大，没有见过农村大家庭的清苦和彼此依靠的人，就不要轻易选择一个有整个大家庭供养而奋斗到城市中的人。这段话绝对没有歧视，只是一种现象。因为当他不断回报他的大家庭时，你可能无法忍受自己生活的不断被入侵。第二条，你一定要慎重选择一个对食物太过贪婪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一首歌之后我告诉你。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 Never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欢迎您继续收听十点大陆机，通过 Fresh Radio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Hello 你们好。其实这句话是我现在向很多看视频的朋友打招呼，你们好。刚刚我们说了一个文章，我们继续读下去啊。第二点是什么呢？慎重选择一个对食物太过贪婪的人。就是这个，如果你刚刚在听这篇文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舒服的关系才能给予对方情感上的满足，这是一个深度的好文。第二条说，从心理学上讲，年轻时太过于肥胖，除了生理的因素，可能意味着他是一个人格发展不那么健康的人。首先他可能是一个贪婪的人，大家一定不要小看吃这件事情啊。人一生下来与母亲最重要的连结就是吃，是吃才能让一个婴儿活下去，所以吃的背后有许多心理情感的需要。一吃就停不下来的人呢，可能意味着内心有太多关于被爱、被接纳、安全感等等的缺失，所以会用吃来填补，有没有道理？还有是在他吃东西的时候，也可能会不断的吃掉你的情感和生命，这个说得很厉害哈，会让你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好，欠他太多。他心里有一个巨大的洞，为了填上他，他会不断的索取你的情感。但事实上你是满足不了他的，因为那个洞如果他自己没有去查漏补缺，就会填进多少漏掉多少，对吗？其次，一个特别能吃的人可能是一个没有节制力的人，太过贪婪就难以节制。对一个人来讲，可能就会有一些威胁，面对金钱的诱惑，还有美色的诱惑，他能拒绝吗？面对各种欲望的膨胀，他能有能力克制吗？还有第四点，就是他还可能是一个不愿意健身的人，因为他爱吃东西啊。如果上面讲的这些话他都没有，那你也要考虑到第五点，他从视觉上能够吸引你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分析，大家一定不要对号入座，说我觉得我身边女朋友、我老婆很漂亮，我的先生很帅，他胖胖的有安全感。其实我在读文章之前就告诉各位了，不要每一句都严丝合缝的对你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是视觉的动物，而我们更容易被身材健康的人吸引，对吗？就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基因选择的智慧，值得尊重。大家试想一下，你在这个视频的这样一个镜头当中看到我，我是一个300斤的巨胖，你们会是什么感觉啊？举个例子。第三点是，不要选择一个太过节省的人。节俭是一种美德，没错，但一个人有经济能力仍舍不得吃一顿特别点的饭、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他可能不愿满足的不只是你的需要，更有可能他的内心缺少活力，也没有能力爱惜他自己。当他不能爱惜自己的时候，就谈不上能够爱惜你了。一个人对生活没有什么欲望，可能也不会去创造别样的生活，他就会安于现状，在原本应该奋斗的年纪太早的让自己停下来，成为一个生命无趣、生活单调的人。而且太过节俭的背后还有要命的一点，是缺少对未来的确定感。这点我同意，当一个人能够确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的时候，他就有勇气投入更多。财富啊，永远不是攒多的， 而是创造的。第四点，有能力表达自己的需求。对于男人来讲，他们从妈妈的怀抱投入你的怀抱，会期待你像妈妈一样给予她的精心照顾。其实读到这里，大家应该觉得这篇文章是一个女性写的，对吗？她会期待你像妈妈一样给予她精心的照顾，最好她还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你是一个孝顺顺从的好老婆啊，你的纵容她的期待，也会纵容她的不成熟，让她太晚才会学着承担责任。在有十几年二十几年婚姻的人群中，有一句话，什么呢？好丈夫是被老婆逼出来的。如果可以偷懒，没有人愿意那么费力的去挣钱生活。而对于女子来讲，当她从父母身边离开的时候，就意味着她不得不放弃一些童话般的幻想，进入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好的伴侣关系，不要牺牲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对方，而是要尊重对方的不同，同时有能力表达自己的需要。在关系当中，不管哪一方牺牲太多去满足对方，关系都会出现问题。因为所有的牺牲都会从其他地方找到补偿。你可以想一想，比如一个为家庭做出很多牺牲的妻子，她可能会变得很唠叨，或者是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让跟她在一起生活的人时时感受到自己像一个加害者，这就会消耗家人太多的情感能量。那个牺牲的人会把牺牲变成对家人施虐的武器。是不是很长这段话？最后一句了，最后一段了。当你开始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去寻找人格相对健康的人。他可以不富有，可以不美貌，可以不是公主和王子，但是他至少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有这个基础在，你们就可以共同创造想要的生活喽。这首歌曲来自于品冠先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到有一些迷茫的你，关于情感关系的部分。品冠先生的四季，来听听这首春夏秋冬都可以听的歌曲。 风沿着我耳机轻轻的低语，我听见时光清晰悲伤的声音，像冬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我以前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定居，遇见一些新朋友，转移向你情绪。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我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却又在眼里不停问着自己，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忘记你。在某个爱情交替的季节里， 新浪微博的好朋友郭老东子他说，想起了 SHE 组合的一首歌叫做恋人未满，这种感觉也非常的美妙，高于友情又达不到恋人的程度，比友情高一点又比爱情低一点。其实不管是跟友情相处，还是爱情相处，还是家人相处，适合的距离感，基本的了解和尊重，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我以前到北方的另一个城市定居，遇见一些新朋友，转移向你情绪。若有人好奇问起我们的事情，我总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去，却又在眼里不 的自己，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忘记你。虽然我已经祝福过他和你，风沿着我耳机轻轻的低语，我听见痴狂星星悲伤的声音，像冬的季节里相思的气息，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 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青春是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啊！希望各位路过的时候要到这边停留一番，已经停留很久的朋友，我谢谢你啊！今天的节目大概还有七分钟左右就要结束。十点大陆机在2018年的每一天都会出现在 FM98.2 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大家可以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周一到周五呢，工作日时间是周准为您带来的，周六周日呢是唐甜甜，同样是非常好听的女生，会唱歌的女生啊。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让大家晚上这一个小时呢能够非常平心静气的听听音乐，想想这一天的得失，或者这些年来的得失等等，都是一个非常想象的空间了，都希望你自由地打开你的心性啊。来看看大家留言，关于这个今天晚上的话题，说你是如何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种相处的方式。这位朋友的叫做 Jessica， 他说我发现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并不总是你一言我一语的秒回那种的。他说有时候愿意把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就是秒回，也就是微信吧，一般一股脑发给他，不用组织精简的语言，啰里啰嗦也不怕有哪句话说错，完全也不会等着回复。有些人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现在发给我一条微信，在吗？收到了，一秒钟要回我在，他就觉得哦，他在他在。如果在吗？五秒、十秒、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没有回，他真的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有这样的朋友，对不对？这就显得非常的有猜忌感，还有不安全感，是吗？他说，也不用等着回复，因为我知道他总会看见，是信任，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丢下的安定感。我觉得杰西卡找到这种感觉是非常难得的哦。接下来这位朋友叫做宠爱，他说我特别喜欢胡杏儿说的语录。胡杏儿是个演员对吗？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的前任前前任都非常的优秀，前任教我怎样做一个温柔的女人，前前任教我怎样做一个成熟的太太，但我最喜欢现任，为什么？他让我做回一个孩子。有还真的是哈，人生有非常多的境遇。你认识的另外一边，你那个在床边枕边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跟他像什么样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间长了时间久了，大家会变得一样，对吗？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我就是一拍照的，就是一拍照的，说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当你两个人洗完澡然后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开着窗户，天特别蓝，还有鸟儿的叫声，闻着刚洗完沐浴露它的香味，然后就睡着了，很浪漫哦，很单纯，很天真。 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留言，其实我们会觉得适当的距离感，然后彼此的信任，不去猜疑，是最最重要的情感关系，是与任何人。希望十点答录机我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相处的关系啊，我们每天晚上用一个小时像好朋友一样的谈心聊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谢谢花椒的朋友的捧场，谢谢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朋友的捧场，谢谢新浪微博大家的捧场，谢谢在982魔力工厂我们的直播平台里捧场的好朋友们，见字如面，祝你晚安。今天这首歌来自于谁，来听听看吧，来自于 Alain 离开的时候，也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十点答录机还有收看哦，明天见，拜拜。行过许多地方的桥。